最终啊，这打没打起来，雷蒙不得而知。反正再回来的时候，商先生是一脸的春光灿烂，貌美如花。你反观萧炎，嘿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跟被人阴了一把似的。上午九点，秦锦城匆匆地结束公司早会，开车前往活动的现场。他的车啊，被引进专属车道。下车的时候才发现，安静的可怕，让他都有点怀疑，这是不是自己走错了。被邹宇引着走进商场的时候，他才感叹这大门玻璃的防噪啊，做的是真好。刚推开，便听到音乐声伴随着说话声音裹卷而来了，就扰得他的耳膜啊是不得清静。抬眼往前，那是一条红毯铺成的通道，笔直向前，直接是连接舞台。而舞台上方正站着一位帅气英俊的男人，男人的手里呢拿着话筒，笑眯眯地望着他。在那一瞬间，秦锦城似乎觉得所有的侵扰着他耳膜的声音都消失不见了，只留下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，还有那位英俊的小帅哥那嘴巴一张一合的声音。 大家鼓掌欢迎我们秦总莅临开业活动现场。 秦锦城呢，其实没有太注意掌声，就看台上那个男人了，下意识的抬步朝他走去，仿佛是他手中有根线一步步的拖拽着他似的，把邹瑜呢都给撞开到一侧。邹瑜也不敢说什么呀，被刘琴一把给拉到舞台旁边。 别开口，看你们雷总作死。 邹瑜开始啊没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张了张嘴压下自己的好奇，抬头的时候大屏幕上的画面已经是变了，啊，音乐也换了。男歌手的声音啊，内敛低沉，带着丝线磁性，又醇厚甘甜，很矛盾，却又的确如此。只是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？熟悉到不像是某位男歌星的声音，倒像是经常在身边的某人，那就是谁说话的嗓音。邹瑜惊恐地往舞台前抬了抬眼，张口还没有发出声音，刘琴便说： 没错，这个是你们雷总亲自己唱的，虽然是录音版，但对个口型也差不多是听现场了。 邹瑜呢不太能理解刘琴的这个思维模式，歌声显然是配合着屏幕上的画面出现的，而且他发誓这歌词真不是他有限音乐领域里听到过的任何一首歌，也就是说这词儿也是雷总亲自操刀完成的。秦锦城上台后便被雷猛给拉到一边，示意他看屏幕，现场所有的人也跟着盯着大屏幕。卡通漫画小人组成的微电影讲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，主角啊当然就是眼下的这二位总裁了。啊，当然了，不管是爱情故事，那故事呢总孕育了这家商场的诞生过程。也就是说这家商城是以爱情为主题存在的。从古至今所有的故事无不添加着爱情的元素。这是人类历史上不能被抹去的东西。是人性之根本。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年代，难能可贵的爱情往往最容易吸引人的眼球。爱了便是爱了，无关于性别、年纪、门第。 雷猛其实最终也不知道自己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只是单纯的想要分享，想要全世界的人都见证他们的爱情。这是一个不愿意低调的孩子，就像他的性格一般，张扬又傲气。电影呢，很快便放完了，秦景城的视线却久久的没能从屏幕上移开，而雷猛的目光自然也没有从他的脸上移开。谁都没有说话，看台上的观众不知道是在回忆电影里的绝美的爱情内容，还是在深思这不被常人所能理解的同性之恋。反正啊，可爱的少女们是哭了，雷猛呢不小心听到了啜泣的声音，他回头呢报以微笑，那微笑干净的像是舞台上那最耀眼的灯光，那照到哪里那都是宣扬着他的理念，给世界带着光明。雷猛不是一个容易深思熟虑的人，从小到大除了跟雷红抢公司那会儿他算是用了一点小心思，别的时候他一向喜欢随心所欲，但这场求婚却是准备了很久。他拉着秦锦城走到舞台中间，笑着跟台下的观众打招呼，然后示意秦锦城也做一个自我介绍。这开场白之后，雷猛笑着看着秦锦城问， 秦总看了这个短片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他似笑非笑，好看的眉眼里藏着星光，台下的人都屏住呼吸，没有人示意，也没有人要求，他们自觉地放缓了呼吸，闭上滔滔不绝感慨个不停的口，紧紧地盯着秦锦城。他们有太多的感慨想要表达，但更想知道作为主角之一的秦锦城那会有个什么样的想法。 为什么是小人？不够帅？ 咦 咦 咦！ 台下轰然大笑，发出了整齐划一的声音，接着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， 秦总，你的关注点是不是错了？小人又萌又可爱，爱死了。 雷猛嬉笑冲着声音的方向说， 是吧，我也觉得挺可爱的，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出门的时候可以上那边领取一份小礼物，小人的同款钥匙挂链。 哇，太好了，我刚还在考虑这个小电影会不会有周边呢。 哇，雷总简直太贴心了。 秦总，快快上啊，别怂。 雷猛被逗乐了，这个效果是他没有想到的。秦锦城出席的场合已经是太多了，这个局面呢却是他从来也不曾预料到的。微微抿嘴上前一步，板着雷猛的肩膀在惊呼啊，在起哄，从雷猛的额头上吻了一下。 谢谢，电影我很喜欢。 不客气，待会儿你只要乖点就好了。 雷猛呢扣着他的肩膀，用只有俩人听到的声音说。秦锦城一脸的疑问，来不及问出口，雷蒙已经松开他退后一步，那脸上窜上来的温柔笑意让秦锦城预感到不好。这是果然下一秒，雷少爷冲着观众席打了一个响指，起哄的人安静下来，他说道， 很高兴在这看到大家，相逢即是缘分，为了这份缘分，我想请大家替我做个见证。 话落，他已经单膝在秦锦城的面前跪下。哎呀，秦锦城的真实内心写照是，哎呀，还是被这个小东西给抢先了。 秦锦城，我们结婚吧。 尖叫声起哄声不绝于耳，可秦总却失聪了，今天耳膜呀受到的震荡有些多了， 来来回回的那句话就变成：秦锦城，我们结婚吧，结婚吧。哎，老大不小了，结婚挺好。雷猛被男人从地上拽起来，手上的戒指盒也被抢了去。他还没来得及打去男人的急切，便见男人拽出戒指，强硬地戴在他的手指上，中间呢，居然还抱怨了一句： 求婚拿对戒，你是不是想把婚礼也整了？ 啊？我没有。 这话说的居然没有什么底气，仅剩下高兴了。秦锦城把剩下那个戒指啊扔给雷猛，雷猛不用吩咐，揪着他的手指给套了进去，拿起来放到唇边亲了一口， 真好看。 大屏幕上出现俩人深情的对望，这镜头还没有来得及转开，秦锦城扣住雷猛的后脑勺，用力地吻了下去。